那在生活当中做好必要的防护措施，比如在雾霾天的时候呢，尽量少出门。如果必须出门的话呢，应该戴上口罩、帽子、围巾。回家以后啊，用温水洗洗脸，清理鼻腔，洗手。还有就是尽量不要开窗通风。如果说必须通风的情况，应该避免雾霾的高峰时段，时间呢尽量缩短半个小时之内。屋里啊也应该放上空气净化器。还有就是雾霾天应该尽量少去人多的地方。现在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以及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高，那生态农业的发展啊，在京郊已经逐渐进入了良性循环。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来说说人才、技术、资金等要素在生